佢嘅。好，咁啊喺呢一度咧，就耶穌一路埋呢個馬竇咧，一路喺前面好多章啦。其實喺開聖經開始咧，一路都準備緊嘅咧，準備緊話俾我哋聽咧，耶穌喺唔同嘅人面前，或者唔同嘅群眾面前啦嚇，團體面前咧，有唔同嘅身份。所謂唔同嘅身份，唔係佢自己變啊，而係人哋對佢了解有唔同。咁譬如話啲人聽過耶穌所講嘅嘢咧，有啲人睇過耶穌所做嘅嘢啦，甚至連黑洛德嚇都好好奇咁想知道耶穌實實在在係邊個咧，係嘛？因為佢聽過耶穌所做嘅嘢。咁其實喺約翰咧，佢就話咗俾人聽啦，佢呢個已經嚟到咧，我連假嘅鞋帶都唔堪當嘅。啊！佢將嚟咧會用水啊，用聖神洗你哋咁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。咁所以咧就喺咁多人對耶穌有唔同嘅睇法裏邊咧，或者話嗰個人實在即係知道某一樣嘢啫，好似瞎子摸象咁。實在耶穌係邊個咧？啲人其實想知嘅，啊，即係知道實在耶穌係邊個。咁所以咧就喺呢個環境裏邊咧。你知道人咧，始終有佢自己嘅偏見，有自己嘅觀點啦。於是喺呢一班人裏邊咧，有各有唔同嘅觀點。咁所以咧，耶穌就喺呢個馬竇咧，就喺呢個大船之下咧，帶領我哋入去進入一個境界，就係想話俾佢聽，耶穌實在係邊個。所以咧，佢喺十三節咧就開始一段落好重要嘅十三至到二十三。咁啊，我哋讀呢一段啦。咁啊，阿湯嚟講嘅。去耶穌來到了菲利伯的海撒勒亞境內，就問門徒說：人們說人子是誰？他們說：有人說是洗者約翰，有人說是厄利亞，也有人說是耶勒米亞。或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伯多禄回答说：你是弥西亚，永生天主之子。耶稣回答他说：约纳的儿子西门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，而是我在天之父，我在给你说。你是伯多禄磐石，在这磐石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。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交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缚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释放。他遂即嚴禁門徒不要對任何人說他是弥西亚。從那時起，耶穌就開始向門徒說明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，要由長老、司祭長和經師們受到許多痛苦，並將被殺，但第三天要復活。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，拣责他说：主，千万不可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：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我的绊脚石，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，而是人的事。嗱呢一段咧就個地點咧，海撒喺聖經裏邊咧，海撒冷亞嘅嗰個新約嘅地方嚟講，海撒冷亞有兩個地方嘅，大家要留意啊。呢個地方咧就係喺上高嘅，嚇唔係下邊嗰個海撒冷亞。我哋見到喺呢個最後聖經最後地圖裏邊咧，個頁咧嚇左手邊海啊呢個地中海邊咧沿岸咧，咪一個中間嗰度咪一座海撒冷亞嘅，係嘛？咁咧，然後咧，上高喺加利利亞湖、加利利亞海對上一路上去，咪有一個上高有一個 好似藍藍地色嘅紫藍色嘅，再上去有個腓利伯海撒冷亞，見唔見啊？ 嗯， 啊，就係耶穌就喺呢個地方講 ，OK， 就俾伯多對啲門徒講呢樣嘢，問佢哋。咁啊，耶穌要問佢哋咧，就首先即係引用翻下佢，人哋話我係邊個啊？即係問佢。咁啊，嗱呢一段嘅説話咧係好得意喎。在馬爾谷裏面呢就很簡單的，都有講及就是少少，但是呢他就沒有、譬如西門伯多祿答耶穌利弗西亞沒有你是永生天主之子，沒有這一句的。那路加福音呢更加簡單，就是沒有什麼大段的，那麼多內容，這個是馬竇特別長的一個敘述。咁於是佢哋門徒之中，即係有唔同嘅人咧，唔同答唔同嘅説話。有人話你係洗者約翰，亦都有人話你係厄利亞，有人話約拿米亞，或者先知之中嘅位。啊，呢一扎人有一個共同嘅一點，一個共同點，大家諗唔諗到一個共同點係咩啊？先知咧，或者講闊啲咧，就係上主嘅使者，嗰啲上主嘅受命於上主做一啲事嘅人嚇，咁、但係呢個上主嘅使者咧，可以話咩咧？係從人嘅眼光去睇嘅啫。因為當呢一扎人物咧，的而且確喺歷史裏邊係出現過最新鮮嘅最後嘅就係約翰使者。咁啲人相信佢都係上主有派遣嚟嘅嚇，完全咧可以話呢一扎嘅人係從人嘅觀點去睇咧。了解到他们是上主的使者，但是他有没有能够超越了这个呢？没有、啊、超越了这个人的角度，人 的眼光呢。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呢？西门伯多禄，马窦，我上一次讲开始讲这一段四章书的时候，我说马窦在这几章里面特别讲及伯多禄他所谓中途之长的身份。我話呢段嘅重要其中嘅原因咧，就係基督教嘅宗派咧，或者比較大聽咧，對呢一段完全好忽略佢嗰、那個聖經原文個含義、那個意義。啊，阿 May 你有隻碟啊嚇，唔知道你自己有冇記得聽過隻碟？係我可諗唔成啊，交俾佢。就係嗰個牧師咧，唔係牧師，嗰、那個基督教。是牧師我忘記了，不過以前有個牧師就講過這個問題，現在那個直接就講那個 Ray 的、他是浸信會的，他就說就說、哎、我後悔我即這麼多十年即沒有認識到天主教，就他就拿這一段來說、他說得幾詳細，講得挺好的、即係我唔係記得佢咁講咁多嘢啦，即係但係咧就我今日睇翻即係自己嘅聖經嘅資料嘅時候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就係話呢啲段文字嘅意義。第一，西門伯多祿回答話：你係墨西亞，永生天主之子。嗱、我有幾個，我有幾個概念咧，咁大家其實都聽過嘅。我哋可能即係有唔同嘅字眼、唔同嘅意義，但係咧其實嗰個含義咧。對我來說是差不多的，大家知道墨西亞是一個譯音、其實意義就是受父者，受父者就是天主特別祝福聖他成為他的人去做上主要做他的事、然後、有一個字 叫基督、Christ 是希臘文，然後我們的基督是譯自這個希臘文啊、救世主或者救世者其實是那個意義拿了個意思、所以這一堆的概念呢其實是相同的概念的，只不過呢我們即中文呢都沒有一個完完全全恰當用在耶穌基督身上 的一個概念、個名詞，所以呢我們有時會用墨西亞、有時會用基督、或者受苦者、等等、其實個意思一樣。在伯多祿的回答裏面很重要的後面有一件事，永生天主之子、這個永生天主之子呢不是一個普通的用語，因為對猶太人來說天主之子呢其實他們自己可以說 是以色列民自己觉得，即是醒觉到自己的身份，诶，我们是天主的子民。即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三十节就是讲，即这个你是摩西亚，他没用永生天主这一段说话的东西，他的段落来的。所以马太要指出呢，这个永生天主之子呢，是即好像我们圣经所讲的，是由天主所生，并不是天主所做，那个永生天主之子，不是好像犹太人或者这个选民，我们是天主的子民，那个天主之子。耶稣呢就回答他，就见到他答这个问题啦，这个永生天主之子呢就是什么，耶稣是独一无二的。马太指出呢，耶稣是天主之子，因为他是什么，是又是指马太才有用的啫。阿马努尔，天主与我们同在。咁伯多禄被选为教会嘅领袖，佢宣认耶稣基督嘅身份就系天主之子咧，可以话系一个对信仰嘅宣认，亦都系我哋作为基督徒嘅一个跟随嘅宣认信仰嘅方式。所以耶稣咧系咪西亚永生天主子咧，系一种宣认嘅表达方式嚟噶。呢个独一无二嘅吓。咁耶稣就对西门话啦吓，嘅约拿嘅儿子西门，你系有福嘅，因为唔系肉同埋血启示咗你，而系我在天之父。咁呢个即系大家字面上我哋大家都明啦吓。但系即系意义就话耶稣声明西门系一个受到特别宠爱嘅人，所以耶稣咧委任他成为教会的领导人，而天父呢是即是给了他这个恩典，所以启示了他能够宣认耶稣的身份呢，这个是一个恩典来的，所以耶稣就委任他。所以第十八节就说，我最重要说你是伯多禄，伯多禄呢就是我们时常听的一个字眼的翻译，其实伯多禄嗰个真正嗰个字咧，就咩？就系因为伯多禄系来自希腊文，系等于咩？等于磐石咁解。点解叫磐石咧？咁因为阿拉美语，我哋有时都听过啦，喺古罗中图嘅书上里边咧，黑法 ，kefa， 黑法。咁喺古罗中图书上里边有好多处地方咧。是用这个字黑白，用伯多禄呢只是试过两个地方的，就是加拉达书第七节和第八节，只是得两个地方用伯多禄，其他的用很多地方都用黑白，我先告诉大家听在哪里。那为什么就是你的黑白这个盘，为什么伯多禄括弧那段盘石呢？因为中文译的时候有很大困难，其实困难的是什么呢？因为伯多禄和磐石什么关系呢？原来磐石呢是一个阴性的字，就是那些他们的语言呢有阴性，知道大家呢在中文里面有少少明白，比如说你以边的他就阴性的，男子人以边的他就男性阳性的，一样他的磐石呢就是一个阴性的字叫 Petra。 那因为伯多禄呢他是男人呢，所以呢用了改变成阳性，那他是 Petrus， 那英文是 Peter 啦。那因为磐石他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，在伯多禄的身上满足，伯多禄好像一个磐石一样，一个大石头一样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建立的，不是我和你 happy 上来呢，我们自己立个教会，即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这样，我们大家倾定他怎样做，我们设立一个耶稣真真教会，是用他的名义来去做。但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是耶稣基督一路建立，所以从中途传下来呢，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这么重要，一路传下来的意义在这里。咁耶其实耶稣咩咧？ 將八多六，其實佢本身唔係八多六，叫咩啊？ 西門， 係改咗個名。其實如果覺得好啲，改即係直接啲，改叫做盤石。 大嚿石， 係大嚿石。不過因為呢個字係陰性，所以佢轉做男性，咁就叫做八多六啊。啊，改名咧，我哋大家都知道改名有個意思嘅，係俾個使命啦。啊，咁啊，我唔知即係你哋為仔女改名，有冇諗過點解改呢個名啊？嚇， 我就死先啦。 咁啊，無論如何，聖經咧，我哋睇翻兩個地方嚇。創世紀第十七章第五節。OK， 第五節咧就係、是。以后你不再叫做阿巴郎，而要叫做阿巴勒罕，因为我已立定你为万民之父，使你极其繁盛等等等等。所以耶这个天主呢，同阿巴郎改了另一个名，虽然那些音好相似啊，有另但是另一个名。咁你改咗呢個名咧，有意思嘅，立你成為萬民之父。跟住再睇一個咧，就係、是又係創世紀32章28節。32章28節咧，就係、是、雅各伯同個天使打仗嚇。28節嗰陣就話：那人問他說：你叫什麼名字？他答說：雅各伯。那人說：你的名字以后不再叫雅各伯，应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搏斗，占了优势。啊，佢将佢改名，因为佢占了优势。啊，其实咧，佢又叫以色列，即系有个含义啦。啊，成为天主嗰个民族啦，特选嘅民族。